你好，我是徐文浩。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解读 TPU 一块 ASIC 芯片的设计拆解。过去几年里呢，最知名、最具有实用价值的 ASIC 呢，就是 TPU 了。各种解读 TPU 论文的内容呢，网上也很多。不过呢，这些文章更多的是从机器学习或者 AI 的角度来讲解 CPU。那上一讲里呢，我为你讲解了 FPGA 跟 ASIC， 讲解了 FPGA 如何通过软件来控制硬件。以及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把 FPGA 设计出来的电路变成一块 ASIC 的专用芯片。那不过呢，这些似乎距离我们的真实应用场景有点远。那我们怎么能够设计出一块有真实应用场景的 ASIC 呢？如果要去设计一块 ASIC， 我们应该怎么去思考和拆解问题呢？今天呢，我就带着你一起从 TPU 来看一看设计一块专用芯片的思考方向。那黑格尔说呢，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第一代 TPU 的设计呢，并不是异想天开的创新，而是来自于真实的需求。那从2012年解决计算机视觉的问题开始呢，深度学习一下子进入了大爆发的阶段，也一下子带火了 GPU， 英伟达的股价呢也一飞冲天。那我们在第31讲讲过， GPU 呢它天生适合海量并行的矩阵数值运算，于是呢它就被大量的用在了深度学习的模型训练上。不过你有没有想过，在深度学习热起来之后，计算量最大的是什么呢？这并不是进行深度学习的训练，而是去进行深度学习的模型推断部分。那所谓的模型推断部分呢，是指我们完成了深度学习训练之后，把训练完成的模型存储下来。这个存储下来的模型呢，其实是和许许多多的向量组成的一些参数，然后呢，我们根据这些参数去计算输入的数据，最终呢，得到一个计算结果。这个推断过程呢，可能是我们在互联网广告领域去推测某一个用户是不是会点一个特定的广告，也可能是我们经过高铁站的时候扫一下身份证进行一次人脸识别，判断一下这是不是你本人。那虽然呢，训练一个深度学习的模型需要花不少时间，但是实际上我们在推断上花的总时间要更多。比如说呢，就像我们上面说的高铁，去年一年呢就是有20亿人次坐了高铁，这意味着呢至少进行了20亿次的人脸识别的推断工作。所以呢，第一代的 TPU 首先优化的并不是深度学习的模型训练，而是深度学习的模型推断。这个时候你可能要问了，那模型训练跟推断呢，到底会有什么不同呢？那这里呢，其实主要有三个点。第一个点呢，是说推断的工作呢更简单，对灵活性的要求也就更低。那模型推断的过程呢，我们只需要去计算一些矩阵的乘法加法，调用一些像 sigmoid 或者 ReLU 这样的激活函数。这样的过程呢，可能需要反复进行很多次啊。但是呢，我们要做的也只是这些计算过程的简单组合，我们既不需要去考虑分布式啊，或者特定的优化算法啊。第二点呢，是推断的性能呢，首先我们要去保证响应时间的指标，而不是吞吐率的指标。我们在第四讲讲过呢，计算机关注的性能指标有响应时间和吞吐率这两个指标。我们在模型训练的过程中呢，只需要考虑吞吐率的问题，因为一个模型训练少则那要好几分钟，多的话呢也有要好几个月的。而推断过程呢，像我们的互联网广告的点击预测，我们往往希望能够在几十毫秒乃至几毫秒之内就完成，而人脸识别呢也不希望会超过几秒钟。那很显然呢，训练和推断对于性能指标上的要求呢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第三点呢，是深度学习的推断工作呢希望在功耗上呢尽可能少一点。深度学习的训练呢对功耗没有那么敏感，往往只是希望说我的训练速度呢能够尽可能的快，多费点电呢我就多费点电了。但是呢，深度学习的推断就不太一样，它呢需要7×24小时的跑在数据中心里面，而且呢对应的芯片呢是大规模部署在数据中心里面的，可能有几十几百几千台服务器。那一块芯片减少 5% 的功耗呢，就能节省大量的电费。但是深度学习的训练工作呢，大部分只是少部分算法工程师用几台机器来进行的，而且很多时候呢，我们只是做一些小规模的实验，我们希望呢能够尽快得到结果，节约人力成本，节约等待的时间。少数几台机器多花一点电费呢，比起我们算法工程师的工资来说呢，只能算九牛一毛了。那这三点的差别呢，也就带出了第一代 TPU 的设计目标，那就是呢，我们希望在保证响应时间的情况下，能够尽可能提高能效比这个指标。也就是说，去做同样多的数量的推断工作，花费的整体能源要显著低于 CPU 和 GPU。 那再问一个问题啊，如果你来设计 TPU， 除了满足上面的深度学习的推断特性之外，还有什么是你要重点考虑的呢？你可以停下来想一想，然后再继续往下看。 不知道你的答案是什么。我的第一反应呢，是有两件事情必须要考虑。一个呢，是 TPU 要有向前兼容性的。第二个呢，是我们希望 TPU 能够尽早上线。我下面说说为什么要考虑这两点。第一点呢，是向前兼容。在计算机产业界里呢，因为没有考虑向前兼容，惨遭失败的产品呢，数不胜数。典型的呢，就有我在第26讲里面讲过的安藤处理器。所以呢，实际的 TPU 它并没有设计成一个独立的中央处理器，而设计成了一块像显卡一样可以插在主板的 PCIe 接口上的板卡。更进一步的呢， TPU 甚至没有像我们之前说的现代 GPU 一样设置成有自己取独立的取指令的电路，而是通过 CPU 向我们的 TPU 去发送需要执行的指令。这两个设计呢，使得我们 TPU 的硬件设计变得简单了，我们只需要专心完成一个专用的计算芯片就好了。所以呢， TPU 这个芯片的设计上线时间其实只有15个月。不过呢，这样一个 TPU 其实是一个26讲里面我们提到过的像80387的一样的浮点数计算芯片，它是一个协处理器，而不是像 CPU 和 GPU 这样可以独立工作的处理器。那明确了 TPU 整体的设计思路之后呢，我们可以来看一看 CPU 内部有哪些芯片和数据处理流程。我在文稿里面呢放了 TPU 的模块图和对应的芯片布局图，你可以对照着看一下。你可以看到呢，在芯片模块图里面，我们有单独的矩阵乘法单元、累加器模块、激活函数模块跟归一化和池化的模块，而且呢，这些模块是顺序串联在一起的。这是因为呢，一个深度学习的推断过程是由很多层的计算组成的，而每一层的计算过程呢，就是先进行矩阵乘法，再进行累加，接着调用激活函数，最后进行归一化和池化。这里的硬件设计呢，就是把整个流程变成一套固定的硬件电路。这呢，也是一个 ASIC 的典型设计思路，其实呢，就是把确定的程序指令流程变成固定的硬件电路。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芯片布局图，你会发现呢，里面的控制电路呢只占了 2%， 这是因为呢 TPU 的计算过程基本上是一个固定的流程，而不像我们之前讲的 CPU 那样有各种复杂的控制功能，比方说数据冒险啊、分支预测啊等等。你可以看到呢，超过一半的 TPU 面积我们都被拿来用作 Local 的 Unified Buffer 啊，我称之为叫本地的统一缓冲区和矩阵乘法单元，也就是 MXU 了。那相比于矩阵乘法单元，我们后面的累加器啊、实现激活函数和归于池化功能的激活管线其实用的电路也不多。这个是因为呢，在深度学习推断的过程当中，矩阵乘法的计算量是最大的，计算也更复杂，所以比简单的累加器和激活函数呢要占用更多的晶体管。而统一缓冲区呢，则是由 SRAM 这样高速的存储设备组成的。 SRAM 呢，平时一般被用来作为 CPU 里面的寄存器或者高速缓存，这个呢我们在后面的存储区部分会具体讲讲。 SRAM 呢比起内存使用的 DRAM 速度上要快上很多，但是因为电路密度小，所以占用的空间呢要大很多。那统一缓冲区之所以使用 SRAM， 是因为在整个的推断过程中呢，它会高频的反复的被矩阵乘法单元去读写来完成计算，所以呢我们希望让它的读写能够更快一点。可以看到呢，整个 TPU 里面每一个组件的设计完全是为了深度学习的推断过程设计出来的，这也是我们设计开发 ASIC 的核心原因，用特制的硬件最大化特定任务的运行效率。那除了 TPU 的模块设计和芯片布局之外呢， TPU 在各个细节上也充分考虑了自己的应用场景。我们可以拿里面的矩阵乘法单元来作为一个例子，如果你仔细点看的话呢，你会发现这个矩阵乘法单元没有使用32比特来存放一个浮点数，而只是使用了一个8比特来存放浮点数。这个是因为呢，在实践的机器学习应用中，我们会对数据做归一化跟正则化的处理。那么咱们并不是一个机器学习课，所以我就不深入去讲什么是归一化和正则化了。你只需要知道呢，这两个操作会使得我们深入学习里面操作的数据呢都不会变得太大。通常来说呢，往往能控制在-3到-3这样比较小的这个浮点数的范围之内。那因为这个数值上的特征呢，我们需要的浮点数的精度呢也不需要太高了。我们在第16讲讲解浮点数的时候说过，32位数浮点数的精度呢差不多可以到1600万分之一。如果我们用8位或者16位去表示浮点数，也就能把精度放到2的6次方或者2的12次方，也就是64分之一或者4096分之一。在深度学习里呢，常常也就够用了，特别是在做模型推断的时候，要求的计算精度呢往往可以比模型训练更低。所以呢，8比特的矩阵乘法器就可以放下更多的计算量，使得 TPU 的推断速度更快。那么综合了那么多优秀设计点的 TPU 实际的应用效果怎么样呢？不管我们设想的有多好， 最后还是要拿效果和数据说话。俗话说呢，是骡子是马，总要拿出来溜溜啊。那 Google 在 TPU 的论文里面呢，给出了答案。一方面呢，在性能上 TPU 比现在的 CPU、GPU 在深度学习的推断任务上要快15到30倍，而在能耗比上更是要好出30到80倍。另一方面呢， Google 已经用 TPU 替换了自家数据中心里 95% 的推断任务，可谓是说拿自己的实际业务呢做了一个很好的明证。那这一讲里呢，我们从第一代 TPU 的设计目标讲起，为你解读了 TPU 的设计。你可以通过这篇文章呢去回顾我们在过去32讲里面讲到的各种知识点。那第一代的 TPU 呢是为了各种深度学习的推断而设计出来的，并且希望能够尽早上线，这样呢 Google 才能节约现有数据中心里的大量计算资源。从深度学习的推断角度来考虑呢， TPU 并不需要太灵活的可编程能力，只需要能够迭代完成常见的深度学习推断过程中一层的计算过程就好了。所以呢， TPU 的硬件构造里面把矩阵乘法、累加器和激活函数都做成了专门的电路。为了满足深度学习推断的响应时间短的这个需求呢， TPU 设置了很大的使用 SRAM 的 Unified Buffer， 就好像 CPU 里面的寄存器一样，能够快速响应对于这些数据的反复读取。而为了让 TPU 能够尽可能快的部署在数据中心里面， TPU 采用了现有的 PCIe 口，可以和 GPU 一样直接插在主板上，并且采用了作为一个没有取指令功能的协处理器这样的设计，就好像80387至于80386一样，仅仅是用来进行数据计算而已。在整个电路设计的细节层面呢， TPU 也尽可能做到了优化，因为机器学习的推断功能通常做了数值的归一化，所以对于矩阵乘法的计算精度要求呢比较有限。整个矩阵乘法的计算模块呢采用了8比特来表示浮点数，而不像英特尔 CPU 那里直接使用32比特或者64比特。最终呢，综合了种种硬件设计点之后的 TPU 做到了在深度学习的推断层面上更高的能效比。按照 Google 论文里面给出的官方数据，它可以比 CPU、GPU 快上15到30倍，能耗比呢更是可以高出30到80倍。而 TPU 呢最终也替代了 Google 自己数据中心里 95% 的深度学习推断任务。既然要深入了解 TPU， 自然要读一读关于 TPU 的论文。 In Data Center Performance Analysis of a Tensor Processing Unit， 那除了这篇论文之外呢，你也可以读一读 Google 官方专门讲解 TPU 构造的博客文章，An in-depth look at Google's first tensor processing unit。 最后呢，给你留一道思考题，你能想一想，如果我们想要做一个能够进行深度学习模型训练的 TPU， 我们应该在第一代的 TPU 的设计上做什么样的修改呢？欢迎留言和我分享你的想法。如果这篇文章呢对你有收获，你也可以把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